218集，吃醋。 圣上坐上了龙辇，前方的六匹骏马还未迈动蹄子，侍从就跑过来道：“ 圣上，楚威大人想过来拜见你。” 顾元白看了一眼外头的天色， 让他来吧。 薛远眉头一挑，神情自若：“ 圣上，您头上冕瘤缠在一块了。” 顾元白动手拨弄了一下，珠子在他的触碰下脆响声不断，他的指头冰冷而又白皙，五指绕着绳子，玄色的细绳同通透的白玉珠子在长指上缠绵不清，藕断丝连，若珠子是个人，怕是都要在他手指头上羞红了脸。 哪处？ 薛远一时看得着迷了，问到回话才回过神，他的余光瞥到不远处朝这里走来的楚大人，唇角冷笑一闪而过。薛远翻身上了马车，屈膝跪地，小心翼翼地将两串缠在一块的流珠慢慢解开。顾元白单手撑着脸侧，微微低着头，方便他的动作。楚卫走近后，入眼便是这样的一幕，他眼眸骤然一紧，唇角下压出一个不悦的弧度，短暂后便恢复了原样，从容上前行礼：“ 臣拜见圣上。” 顾元白随意点了点头，懒声说道：“ 薛九瑶，你还未好？”“ 臣这就好。” 薛远将流珠顺好后才放下手，又当着楚卫的面正了正顾元白的衣袍，屈身跳下了马车。楚卫黑眸定定，将他所做的事都看得清清楚楚，片刻后他唇角微微勾起，露出一个浅笑来：“ 圣上这些时日身体可还安康？”“ 都还不错。你家小四郎又如何了？” 楚卫一一说了，他话虽少，但句句都不敷衍。顾元白待他讲完之后便点了点头，以为楚卫说完话就会走了，但楚卫却迟疑片刻：“ 圣上，臣前些日子得到了一幅李青云的画作，但却只有下半部分。家父曾言上半部在户部尚书府中，臣去找了户部尚书后，汤大人告诉臣，那下半幅画在去年万寿节便献给了圣上。臣偶然得到的这半幅画卷也不知道是真是假，便想借宫中的上半幅画卷一观。” 顾元白来了兴趣，这个李青云是前朝的大画家，被誉为前朝四大家其一，他生平很少有画作流出，顾元白不懂得欣赏，但他知道李青云这个名字就代表着金灿灿白花花的银子。他仔细回想片刻，去年的万寿节，户部尚书确实献上了半卷画作。顾元白心里有了底，笑吟吟地看着楚卫：“ 楚卿，上幅画卷是在朕的库房之中。” 楚卫被他笑得出了些汗意：“ 圣上手中的画卷必然是真迹，臣手中的却不一定了。”“ 如果是真的呢？”“ 那便献给圣上，两画合为一体，也可相伴一世了。” 楚卫说这话时语气缓缓，声音清朗如珠落玉盘，真真是好听的犹如情话一般。薛远脸色一冷，顾元白忍不住笑了。楚卫两年前还是傲骨铮铮，如今却已经知道变通了，知道来讨好他了。顾元白坦然接受了臣子的这份心意：“ 那朕便等着，明日里就派人去你的府上送话。”“ 臣亲自送往宫中便可。”“ 也好。” 楚卫行礼正要告退，突然想起什么，抬头朝薛远看去：“ 薛大人如今应当开始看姑娘了吧？”“ 什么？”“ 家母这几日正在念叨臣的婚事，臣一问才知，薛夫人近几个月来一直忙着为薛大人张罗婚事，竟未曾有过半分懈怠。薛夫人上府与家母叙旧的多了，家母便也开始着急了起来。” 薛远扯起嘴角看着楚卫，眼神像是在看着一个死人。“ 你想死？” 楚卫掀掀眼皮，也扯出一个冷笑来，他薄唇稍动，吐出了最后一句话：“ 薛大人，你喜欢何样的女子，不妨直说出来， 臣也好告知家母，让家母也来帮一帮着急的薛夫人。 顾元白有些愣神，听到楚卫这句话，他才回过神来，往薛远看去。 是了，薛远快要25岁了，这样的年岁又不是和朕一样的身体虚弱，无法孕育子嗣，家中自然是要催促他成婚的。楚钦若是说完了话，那就退下吧，朕乏了。 是。 楚卫一顿，应声退下，转身的一瞬，笑意一闪而过。骏马终于迈步，龙辇慢行于街市，镶嵌金银玉器、雕刻龙凤图案的马车之中，圣上的语气犹如掺杂着腊月里的冰渣子。 薛远，上。 晃动的马车颤动一下，片刻后，薛远跪在了顾元白的面前。车窗车门紧闭，龙辇之内昏暗，外头的街道两侧人头攒动，百姓的热闹喧嚣，即使是龙辇也未曾挡住半分。顾元白轻轻随着马车的颠簸动了几下，隐藏在黑暗中的脸被阴影划过，又被光亮打下，唇色红了，眼眸黑了，眼神如刀，锐意和狠意交杂。薛远闷哼出声，膝盖结结实实地粘在地上，他满头的大汗，双眼之中已被逼红，从雾气和湿气之中穿过昏沉，直直看着圣上。 薛九瑶娶妻。 顾元白轻喝一声，从车壁上直起身，弯腰探出黑暗，猛地拽住薛远的领口。薛远猝不及防之下被拽得往前一摔，双手及时撑着车壁，才能不压在圣上的身上，领口被捏得发紧。 朕问你，别人要是踩你一脚，你也这么风骚？ 别人敢踩我邪魅一下，我都得废了他一只腿。 薛远汗流浃背之间，突然觉出楚卫的好处来了。这人现在先别杀，让他多出来蹦跶几日，但转瞬他就想不了其他了。薛远的呼吸沉重，顾元白的脸庞近在咫尺，他就要埋头去靠近顾元白，可圣上却是偏过了脸，掐住了他的下巴，柔声道： 我让你碰我，没有我的允许，你一根头发丝儿也不能碰我。 更多精彩内容，请听下集。